You

明是你图财害命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们不要乱骂，真的。 太爷来了，快一下。 我二人在喜鹊桥边将一名杀人凶犯给拿住了。 大老爷下马查看。 太爷妈 呀，你放肆吧你！ 启禀太爷，被害女子名叫柳金蝉，被他表哥严查散，用这个蓝色的丝绦将其勒死，抢去凤钗一只，如今赃物凶器俱在，请太爷查看。 这凤钗乃是一对， 太爷，这小子就是被我们哥俩当场拿回来。 说是冤枉啊！ 你得饿了吧你？ 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口称冤枉？ 严查散。你既然口称冤枉，我来问你，这凤钗因何在你手中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。 又是何人用此绦将柳金蝉害 死？ 说啊！ 哎呀，学生实实的不知呀、啊。 哼，分明是你图财好色害人命，奉差此绦是朕当配。 是实实不是小神所为，望太爷详查明断，与小神做马去。 哼哼， 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

千里万，因何隐瞒事情不报？莫非与真凶这真凶 然不迭歇，不满十年，苦不得寒金金，腰酸腿软， thank you.